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 冇广告咩？ 冇，够啦，系咪？咁啊，即系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听到啲听众听到，如果有相熟嘅商铺啊，想卖广告嘅话咧，我哋仲有位摄嘅，其实就 大把， 系嘛， 即系一百无唔要嗰啲，我哋 又唔好话大把，即系讲系真系有 大把人哋，唔系讲我啊，大佬， 即系我哋系大把，唔系即系唔系我哋，唔系就算如果我哋冇位啊，我哋开到折都制啦，系咪先？ 系系， 呢个就真系 辛苦少少。 头先我哋就讲到话，当然啦，即系喺泛民嚟讲，其实嗰个光谱好大啦，而見到就林鄭佢嗰個分化策略咧，都開始成功 work 緊。即係你就睇翻，即係最近啊，而家呢一個又係青年事務委員會啦，揾人啦，係咪？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嗰個叫做係，咁我揾咗民主黨嘅吳思樂喎。咁啊，當然啦，咁呢個就唔係話因為欣賞佢係大狀啊、好叻啊呢啲嗰樣咁嘢咁嘅嘢啦。咁其實民主黨都 喂，你有啲 sexist 喎，你呢個講法係。 问你多啲系嘛？如果你讲呢啲 sex， 喂，我一听你呢个讲法已经系咯， 系嘛？ 咁敏感嘅你， 唔系靓女啫嘛，系吓咁啊就咁，但系呢一个民主党都认咗话系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推举俾佢嘅，其实就咁、 okay。 但系当然啦，点解净系民主党有咧？而其他你如果你就算系讲主流泛民，工党又冇，系咪？呢、這、一个公民党又冇。系咪？即系其实当然，而家你唔使讲啦。即系最好沟嘅、最易沟嘅，当然就系呢一个民主党啦。而李华明自己都喺度话，即系讲翻当日收钱嗰样，唉，大家唔好咁政治化啦，系咪？系因为当日举手稿都冇人肯举手，先至即系咩啫，系咪？咁但系你要谂下，点解最后屘举手嗰个系林郑而唔系其他人呢？系咪就系因为建制派同你 friend 啲，系多过呢啲泛民 friend 啲咧？系咪？即系我哋都可以咁样谂噶嘛？咁所以其实 唔系你系林郑， 嗯， 将心比己 啊！ 你要分化泛民嘅阵营，或者扩大自己嘅支持面， 嗯， 咁啊，梗系喺对手里边叫佢噶啦。第一个你会揾边个？相对容易倾少少嘅，用翻阿姐个口吻啊，容易倾咁样，梗系民主党啦。所以既然系咁，我简单再总结一次，我第二节想讲嘅嘢就系、是。你一定要利用佢呢一个嘅所谓嘅系咪叫政内策略啊？嗰、那个叫 appeasement policy 系嘛？ 啊，衰政， 衰政策略，诶、哎，我啲中文都系有问题。衰政策略就系利用佢呢个衰政策略，佢要沟你。其他泛民主派喺呢个问题上面，其实唔单止系民主党自己内部作出一个即系辩论，同埋大家会有互相有 understanding， 系成个反对派阵营都要咁做。 嗯， 如果唔係咧，你係好容易、好容易俾人分而治之。 嗯， 呢個就係我嘅 reminder， 好難做，講好容易，講多十次都容易，但係實踐上嚟嘅時候咧係有難度的。第一，俾你代表制，係咪？第二，阿爺嘅介入喺成個反對派陣營，我意思啊，係無遠弗屆，你一定俾人分化。你一定為咗自己嘅利益，因為俾你代表制，我要保持我呢個光譜嘛。咁我點可以容讓你民主黨去做契弟？我唔批評你呢，甚至乎調翻轉頭講，民主黨點可以唔對你呢啲所謂嘅激進行為劃清界線呢？嗱，咁你就玩完㗎啦，好快玩完。 因為我諗，即係如果係自決派嘅話咧，即係都要放開啲自己嘅心，即係胸懷咁睇翻。其實嗱。你所謂嗰個光譜咁闊咧，闊到係即係你係可以做一個民建聯個 alternative 咧。其實有好亦都有唔好，唔、好嘅當然同你嗰、那個即係意見分歧係爭好遠啦，係咪？但係好嘅嘢咧，其實佢係幫緊你，係抄散咗呢一個民建聯啲嗰啲飛嘅，其實係即係係得民主黨先至係可以近到。同佢哋去競爭嘅啫，你喺區議會呢、這個陣地嚟講，我其實我就算係嗰日呢一個民主黨黨慶，其實我見到原來梁啟智都有去嘅，因為我見到佢出 post 就話，唉，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要同呢、這、一個即係呢、這個 區議會嘅陣地就只能夠靠民主黨啦。咁確實又即係你不能否認呢樣嘢啊，係咪？即係你就算你見到公民黨幾咁努力都好，其實同民主黨喺呢一方面都有距離喺度。因為嗱，你唔好以為民主黨好離地啊，其實即係喺另一個角度嚟睇，其實民主黨係真就係因為太在地，先至同你哋嗰個分歧咁大嘅啫。其實係。 唔好讲咩啦， 自决派分歧咁大。 用我自己自身嘅经验啦，我由91年做区议员，直至到2002年退出民主党。 嗯 ，OK， 摸定十年。其实喺嗰阵时候嘅地区工作咧，因为我哋有资保、嗯，大家都会讲下嘅，即系例如阿龙都系区议员啊，做咩啊？你个区即系华叔啊，报告啊，咁你会讲下噶嘛？第一大都唔衰得噶嘛。老屎忽喺度，咁都要報告下自己嘅區做緊咩啊？咁你都聽到人哋做緊一樣嘢，都係抄㗎、 嗯。 自己有點啊？冇所謂啫，咁樣抄啫，係嘛？喂，你出呢張單張，喂，你改個名又你啦，我又派啦咁樣。或者你做呢個 service， 例如打流感針咁講，我有助喂，介紹個醫生嚟咁樣、 嗯。 啊，你個中醫咁得閒幫我啲街坊免費睇症啊，跟住寫張藥單等佢自己藥房買藥。啊，好好好嚟啊！喂，其實有幫助㗎。 嗯， 對你個地區工作嗰陣有幫助，例如啲經驗嘅 sharing， 喂，做完呢啲服務，記得攞翻個街坊個電話喎，得閒你自己唔得閒都好，你叫啲同事嘘寒問暖下好喎，睇佢咩需要幫手喎咁樣。 唔係，其實就 喂你有一個支部嘅時候，喂你有立法會議員喺度，喂呢、這個 case 我搞唔掂，例如你阿哥係立法會議員， 嗯、 阿哥幫我搞得唔得啊？喂，你幫我出信啊！你帮我打电话去个处长，同我打个 level 好唔同噶嘛？ 系啊，咪甚至乎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民主派之间嗰个协调或者系嗰个合作咧，其实系可以谂啲系比较好实在嘅嘢，譬如就好似医生之间咧嗰个 referral 嗰个制度咁样样。喂，譬如喂，你自己搞个网啊，即系你有啲技术问题，啊有边啲人留难你嘅？喂，你可唔可以帮我转介俾阿莫乃光啊？咁样样， 嗯、 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嗱，譬如你话医疗上面嘅问题系嘛？有冇人帮我转介俾呢一个啊？即系呢一个功能组别哦，林始贤系嘛？ 唔系陈佩贤， 陈始系咪陈佩贤咁样？可唔可以咁样样啊？即系呢一方面啊， 其实简单讲、 啊、 就系叫 resources 嘅 sharing。 嗯。 系咪？嗱，以前你第一大黨民主黨雄霸天下嘅時候，up to 即係2000年啦，起碼都係嘛？嗰、嗯、十年間，其實真係雄霸天下嘅。嗰、那個 resources 嗰個 sharing 咧，係相對容易好多。啲大佬喺曬嗰度，運動喺嗰度，係咪？最多區議員，最多立法會議員。其實老共要打我哋嗰陣時候係難嘅，所以佢用咗好多年、好多年嘅時間去打。不過佢需要個0371啫嘛，如果唔係佢，其實呢、這個而今時今日嗰個現象係神早出現咗。 其實就係嗰個互聯互通嗰個 concept， 即係譬如好簡單啊，你話講嗰個收地嘅問題啊，即係其實你可能呢、這個你唔係話淨係新界西，即係可能新界東都有啲人收地嘅苦主其實。可唔可以話新界東嘅議員即係喂 refer 俾阿朱凱迪啊咁樣？即係呢啲嗱，其實互相即係互有長短，互相係可以幫助嘅啲。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 啊 即系言犹在耳， 嗯、 派錢嘅問題，喂，原來冇共識嘅喎，大哥， 系冇嘅， 喂，有鑊大家一齊孭嘅喎， 唔 係，咁啲民黨唔贊成又關我咩事啊，大哥？真係笑死人！ 泛民主派啊嘛。即系人哋建制派容易做嗰样嘢，就系、是、当你出现衰嘢嗰阵时候，我咪将你一齐打揽埋一嚿炒起佢咯。 捆绑式捆绑式抽打嘅策略，就是、等于你而家咧，即系呢一个咩话啊呢一、這个郑若骅同埋啲 DQ 议员收 Q 到嗰啲恐吓信咧，跟住 日文噶嘛， 港独派啦，系咪港独个？唔系即系你嗰啲喂日文信嚟嘅。系咪你欧乐轩嗰啲 friend 写噶？系咪你周庭啲 friend 写？你哋最多日文 friend 嘅喎。哇！你甚至乎勾结外国势力喎。吓、啊！哇！原来讲讲下咧，你同啲港独派咧有眉来眼去嘅、哦。 你讲呢段说话有冇喺街出咗嚟噶？定系你估嘅咋？ 唔系已经有啦， 耳语运动啊， 好捻容易搵到嘅。 唔使谂啦，嘥气嘅。呢单系真系叫插桩教和。 系啊。 喂，我諗到都唔會咁做啦，係嘛？你諗到俾條橋我，屌一巴升落去啦，傻仔嚟噶，大佬咁樣就 掹人。唔係我哋圍內咁樣寫嚟玩下冇所謂，但係絕對唔會落到去咩何啟明嗰隻手噶嘛。 揾嚟寫啊，都可能而家你知道我哋嗰啲通訊幾發達㗎啦，隨時唔知一嚟醉酒佬。阿 B 哥咁影咗我張相，跟住喺度鋪上去，咁我哋咪好街啦一齊玩嘅啫喎。 講、 就是、 真啦，如果真係想你死嘅人咧，就直接懟死你，就唔會話恐嚇你，然之後打草驚蛇俾你揾時間嚟搞鳩我噶嘛。 冇錯， 即係咁樣樣啫嘛。即係嗱，當然啦，你可以睇到其實你而家風口浪尖咧，面對住歐軒或者成個眾志派嘅啲冷戰啊、攻擊啊，其實一直都未停過，其實係係嘛？咁當然啦，即係你亦都要援救佢，咁你亦都即係唔能夠分心啊！即係正如頭先我哋第二節講嘅道理一樣啫嘛，係咪？哇！你個個你柯橋牌呢啲咁嘅攻擊，哇！跟住你冇人做正經嘢噶咯，其實都係 係啊，嗯、 即係呢個先係最大禍啊嘛！呢、這個係 咪所以都要度一度嘅？即係歐軒佢一路咁纏住佢燒基本法呢啲嘢，其實佢同我第一節講嘅第二節嘅諗法一樣啦。其實佢係有幾料噶嘛。是要达到这几个目的的。其实他真的不是在乎最重要是令到他的议席没有那么简单，有机会再补选多次讲到，而是在于你杀鸡儆猴成个阵营，啲人都投鼠忌器了。你想想现在已经去到不单止烧基本法了，去埋讲结束了党专政了，大佬。 其实这种练兵和攻击呢，其实成团火呢是一直烧到下去啦。起碼就係燒到落去啊！小黎而家補選即係嗰個戰役裏邊， 唔係佢嘅諗法好簡單嘅啫。其實而家喺當權派、建制派嘅角度，即係當權派嘅意思係老共啊、特區政府啦，佢係疑將勝勇追窮求，佢拆落去打你一鑊，即係再打多鑊，打到你借為止，打到你最後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佢就想咁啫嘛。如果你泛民主派基本法烧完又唔认，唔敢再烧，嗌完咁多年嘅结束党专政，而家有人收口，效果已经达到啦，啱唔啱啊？在于嗰啲咩司法复核、临时禁制令、选举呈请咩？在于你讲到嗰个位仔咩？唔系啊，佢达到嘅目的包括打击埋你成个嗰班僆仔嘅自决派。即是黃之峰之流在他的角度，就是等你們沒有希望、沒有期望、沒得再參選，他目的就是這樣。喂，你如果你是他的謀士，你是他操盤人，你都會這樣度這條屎橋。 所以其實我都擔心，其實你整個眾志呢，當然現在你有歐軒在這裡，在其實講坦白一點，其實是保住他們政治飯碗先啦，起碼就但是你這個政治飯碗可以捱得多久呢？即 唔好咁諗啊！如果我係佢哋咧，即係我係之峰哥咧，我係阿聰咧，我唔好咁諗啦。我諗辦法睇下點樣翻身嚟講。翻身嘅意思唔係話要即時即係back to the stage，而係沉潛一下。 真係做到啲地區務實啲嘅嘢咯，其實 係。唔係，我係佢，我選擇係咩咧？嗰個去哈佛先啦。 哦，你讀書，即係好似 等老共都靜幾年先啦。佢自己都剩幾年啦， 即係好似周永康咁樣嘅咯，你見到？ 喂，呢、這個世界一樣嘢就係你有時係放唔低，條氣唔係好順，但係你要拿拿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緩衝嚟嘅，對老共都係緩衝。喺度嗰班僆仔俾我搞完啦，係咪？喺度冇閒玩劇走啦，係咪？咪俾佢講咯。咁你都可以進修又好，即係自我提升都好。我覺得真係冇所謂喎，跟住先 come back，come back 嗰下就掂啦。 喂，好啊，仲有啊，即系我哋讲下咧，原来今日咧系呢一个浸大啊，浸大嗰个干事会选举嚟嘅，原来系 系咩啊？ 咁但系咧，即系我哋阿斋 Sir 咧，又真系走喺呢一个最前线嗰度，因为其实佢都好用心，佢都好上心，佢就喺度呼吁佢啲同学咧，佢啲学生咧就去踊跃投票。咁 佢临退休噶咯喎， 咁系啊， 就系临退休先咁用啊，斋 Sir。 系啊，咁嗱，今年咧， 佢嗰阵时候都咁同我讲噶，嗰阵时候我成日撩佢，由花生台开台已经叫啊斋得闲过嚟顶几场啦，你吹得啊嘛， 我觉得几好啊，佢而家系， 咁佢就话，唉，不如挨埋嗰两年先啦，我大佬。 我都幾十歲人都要退休金㗎、啊。 今日發生啲咩事呢？咁其實就係、是、今日喺即係進行一改選嘅，其實係。咁而嗰個內閣呢叫連，係咪叫連長定乜鬼呀？你識唔識讀我個字？ 唔識。 唔、啊、連長啦，當佢係。咁就話呢，其實佢係有啲特別嘅。佢同過往幾屆呢。 連羽係咪呢個立字著個羽毛嘅羽 翼啊， 翼啊， 翼翼啊嘛，啊咁啊， 翼書 嘅翼啊，翼啊，翼啊，翼啊，係有粵音啊，咁就話咧，其實佢係同過往幾年嘅本土裝咧係幾唔同嘅，咁而佢係表態就係話咧，嗱， 加學聯啊嘛， 會加入翻學聯， 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啊嘛， 係啦，咁啊，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嚟講，係恢復翻正常啦，起碼就係 重回正軌， 係啦，重回正軌啦，咁但係即係因為。你除咗呢一支咁樣嘅裝之外，其實你仲有啲本土嘅，即係編委會。編委會就係本土啦，其實就咁、而呢個編委裝咧，其實又係即係同仇思達啊嗰啲好 friend 嘅啦，其實係。咁、今日咧就見到啦，即係其實正正就係因為阿齋祥，其實原來佢喺度發呢個 mass mail 咁樣樣，就叫佢嗰啲同學咧，佢唔知有兩班跳拖 group 嘅同學嘅，定咩？ 係通識嘅。即係多人上嗰啲嚟嘅， 我唔知係咪啦。 因為阿齋係受歡迎嘅、即係佢做 lecturer 係 OK 嘅，嚇、即係多學生即係上堂嘅、未至於坐樓梯，但係就係、座無虛席嗰只嘅都係。 咁就係正， 同埋佢俾分鬆嘛條友，係咪啊？好聽㗎咋我 嚇，咁 我唔係個學生啊，大佬。 佢係幾有開明嘅，其實 係 咁、如果你話即係聽呢、這、一個因為呢排咧，阿齋 Sir 咧又上個禮拜佢又揾阿小黎嚟啊，勒著啊呢個劉仇思達咁樣。 係咩？ 係啊，因為佢話咩即係因為佢想幫小麗就即係 擦亮個金筆招牌， 係啦、啊，即係講 準備補選 嚇、啊，即係 仇思達嗅覺到呢樣嘢㗎啦，大佬佢打手嚟㗎嘛， 咁就想打巢佢啦，咁樣樣 打唔打到咧？ 咁就咁你各為其主啫，係咪？打唔打到我就覺得你都係鞏固返自己嘅即係票源啦，係咪？咁但係就呢個仇思達今日呢就做咗節目出嚟就話啦，喂屌你而家你做乜嘢呀？你作為老師咁樣樣干預學生自主呀、啊？即係係咪？咁你而家你即係嗱，乜嘢叫干預學生自主呢？ 我真係冇明喎。 如果你叫學生踴躍啲投票，即係你喂嗱，我就算你話即係你有權係去投呢、這、一個即係信任票或者不信任票啊，係咪？咁但係叫你投票呢樣呢件事本身咧就 阿齋有冇叫人哋投信任票先？ 冇啊， 冇叫人投票啫嘛， 嚇、啊、叫人投票。 O K 嗱，就算 咁都有問題。 就算嗱， 咁特區政府唔應該呼籲啲人去投區議會或者補選喎、 啊，結果佢真係唔呼籲啊嘛。 我睇個 cap 圖先，嗱呢張咧就係仇思達嘅 cap 圖。咁佢就係 cap 咗咧，即係阿齋 Sir 嘅 咩叫1506啊？1507 group 啊，嗰啲 group 係佢就係 cap 咗呢一個即係阿齋 Sir 嗰啲，我諗佢係嗰個咩啦？佢係嗰個即係 email 定乜嘢啦？咁佢話懇請每一位同學咧，就喺即係喺呢個新一屆嘅學生會就順利上莊。幫忙新一屆學生會順利上莊，咁呢個都有啲立場嘅，其實係。咁你哋每一位同學嘅一票咧都不能少，請從今天到明天就往學生會票站投票。咁啊，跟住 hashtag 啊，就話有啲不明所以嘅人士竟呼籲學生不投票，實在令人震驚。嗱，如果你話抽證佢， 喂，有咩問題呢？阿齋寫呢一段嘢， 嗱，你只能夠抽證佢提一段啦，提一句啦，就係話每一位同 學，喂，佢電話公開出嚟喎，好似唔係幾好啊？不過佢自己公開喎，自己電話 先啊，咁呢個都擋唔到噶啦， 我驚佢俾人孖咋，大佬係咁俾人哋即係圍抽。 公開幾次噶啦？ 哦 ，OK， 打俾你部換啦佢。 係啦，咁好啦 ，cut 完啦，咁啊就嗱，你只能夠抽證佢一樣就係話就係幫佢順利上莊啫，係咪？幫你順利上莊呢樣嘢，咁其實講真，如果你去投票， 喂，作為一個唔好話係企喺即係大中華，我用翻仇思達嗰啲即係字眼啦，和你飛嘅角度嚟講，咁你學生會唔好缺莊係基本啦，係嘛？我先唔講究竟佢係咩意識形態先，係嘛？因為嗱，仇思達唔中意呢班友嘅原因係在於，因為佢覺得佢加入支聯會，跟住就話會重入學聯。所以佢先反台啫，阿斯達兄，如果而家呢個莊口噏勇武抗爭，口噏啊，係屌柒支聯會嘅，屌柒民主黨或者泛民嘅， 係， 你會唔會對阿齋 Sir 呢樣嘢咁有意見？ 啊， 文森，唔好講大話。 OK， 咁好啦，嗱。 喺相反嘅角度嚟講，嗱，你而家做啲乜嘢去回敬阿齋 Sir 咧？咁就今日有人咧，有浸大嘅同學咧，就拍到一段片，我哋可以去嗰條片先，係啦。 你播？ 我播，嚇。 冇聲啊！ 得，好啦，你睇睇啦喎，睇睇啦喎，嗱，呢一個人，白色衫呢個人，有人想去投票，嗱，佢耍手令頭，叫你唔好喎，咁條友堅持啦，係咪？咁呢個當事人啦，係咪？即係有一番爭執啦，有一番即係咁樣嘅呼籲呢啲咁嘅嘢啦。咁其實留意咗好耐嘅呢個人就係話，咁咧 即係白色衫嗰個，你講緊 係啊， 係 啊，白色衫嗰個啊， 就凳喺個門口度。 我可以再睇多次嘅， 叫啲人唔好去投票 啊！嗱，佢企咗好耐㗎啦，喺度撳手機啊，剩剩啊咁樣樣。咁有啲人咧真係走去投票嘅， 一個女仔，一個男仔，一個藍色衫，一個白色衫。佢頂住門口， 係啦，頂住門口。 喂，大佬犯法嘅喎，其實呢樣嘢如果 正式選舉，其實嗱，你係咪應該去重選啊？如果咁樣嘅話， 喂，屌真係離譜喎，大佬， 真係好鳩離譜喎，呢啲係嗱。咁呢一位目擊嘅同學咧就講咩咧？喂，佢唔係呼籲同學唔投票啊，佢係叫啲同學唔好投票啊，出手阻止啊。有同學係想入票站投票，佢係用手掂人哋，用身擋住道門。同學投唔投票，投咩票，自己有決定啊嘛。你做咩阻人投票咧？係嚴重違反緊選舉公平同埋公平公正性嘅喎。 喂，所以咧，嗱呢啲友已經唔係爭取民主人嚟嘅啦。喂，你同獨裁政權。嗰啲軍隊啊，嗰啲建制嘅人啊，即係去換票箱嗰啲，其實冇分別嘅喎。唔係我阻止你去投票，因為我驚你投票嘅時候影響到我嘅利益同埋結果啊嘛。喂，呢個邊係喺民主社會裏邊可以容忍嘅嘢嚟㗎？ 嗯。同埋嗱，呢個人咧又俾人點樣上我？睇下佢究竟邊個嚟先。嗱，開開條片先，開翻條片度先。嗱，寫呢個 post 呢位同學咧就話，佢唔單止係基本會員啊。佢係叫做何浩然，係前編會委會嘅人嚟嘅。咁你前編委會嘅人自己身先事出，赤膊上陣，擋住人哋去投票。然之後呢，現屆嘅編委會呢就叫人哋唔好投票。啊、喂，你而家係咪老鬼乾淨啊？你係咪有前編委會嘅本土裝嘅老鬼乾淨，叫現屆嗰啲人就唔好投票啊？喂，好明顯喎、 啊！我哋呢段片睇得差唔多啦， 嚇。係啊，喂，係咪好離譜啊？ 唔係，佢咪同阿周樹峰嗰陣時候做嗰啲嘢係同一樣。 喂，成班人一脈相承。喂，即係講真，我諗佢最多都係即係，唉，跟住你首先。 唔係咁啊，阿齋一定係有立場，就係佢對於呢一個裝。即係話重返學聯，甚至乎係就支聯會六四嘅問題堅持落去，咁阿齋梗係有立場啦。Otherwise， 調翻轉頭嚟講，就阿齋都未必會去。即係如果你個包仔話口頭勇武啊，即係 周樹峰嗰一隻咧，總之就 咁阿齋梗係唔會呼籲落去投啦，調曬鬼氣啦。你決裝好唔決？唔係呢個係政治立場嘅體現嚟嘅，確實。即係呢個毫不懷疑，我諗阿齋都唔會否認呢樣嘢。咁但係有咩問題咧？喂，我個自由社會裏邊。就係、是、我相信呢個信念嘅時候，我哋係要彰顯出嚟嘅問題係在於咩咧？而家呢個裝講加入學聯係認為，即係學生運動係唔可以再散沙一盤。你諗下，雨傘運動之後係散曬，不足為患啊！成個學界俾你包搞到一劈屎咁啊！所以你唔好鬧啊，周永康或者係啊岑浩輝啦。喂，佢嗰陣時候即使我就唔覺得嚇，即使真係有策略上嘅錯誤。 嗯 都唔係咁搞散個攤當攤嘅大哥係嘛？好啦，人哋而家重回正軌，覺得過去由2014年到今日2018年三年幾以嚟，即係痛定思痛。 嗯， 喂，咁想走翻埋一齊？呢班阿哥或者仇思達係嘛？仇思達， 仇思達， 咪睇到佢咩套路人？你睇到呢個咩套路人嚟㗎啦？有手影㗎啦，呢啲人。咁得閒？你話阿齋得閒我都信，因為佢都就嚟退休，做翻好少事係嘛？即係我講笑咁講就係、是、啲人之將死都其言也善啦，大佬係嘛？最後尾你炒我啦，係咪啊？我雲夢都咩噶啦？所以喂，上一次佢都出嚟頂噶，普通我話單嘢，佢披甲上陣嘅喎，頂住啲保安嘅喎，好事嚟嘅喎，做得。第二，喂，今次佢又呼籲佢啲通識教育嘅學生去投票啫喎。冇講到明叫你投信任， 喂，你都吵， 佢都系尽佢自己嗰个努力，就话俾你听嗰个对错啊，嗰、那个分析翻个即系好坏啫，即系同埋你睇翻呢几年，其实有 check record 噶嘛。你嗰班退联人，其实你自己要同啲学生交代啊。喂，你究竟你退联咗之后，你成日 promise 一样嘢，喂，可以大改革啊，可以点样？喂，更加 嗱嗱，你搞清一件事先，佢哋咧就系话而家学联，当时系话学联系一个邪恶嘅组织，阻住佢哋抗争，咁所以咧就要整死佢。 抗争啲咩咧？ 喺之后咧，佢哋话咧就各自为政，就留翻条康庄大道俾啲学生，咁佢哋咧就做翻一个普通学生，咁而佢哋真系沉潜咗嘅，呢个系事实嚟嘅，系啦， 咁。咁但你本身你最大嗰个卖点就係话你抗争更有效更加团结更加有力㗎嘛。咁你而家 check record 睇到啦係 咪嗰个时候佢啲招数呢老实讲、我事后先听嗰个新闻嘅咁嘅。推论一定有鬼喺度㗎。起码要其实老共最初嘅计算同埋目标系点呢係打击你学联嘅士气。佢諗唔到系过到㗎。我事后先知啊。我當時唔知啊！如果唔係嗰陣時，我更出大力添啊！屌，即係我真係會組織啲人，因為我諗唔到佢會即係崩堤噶嘛，仆街！佢廿鳩唔知廿鳩幾年屌，六五幾六幾啊嘛！屌我同我都係連精蟲都未係嗰陣時候已經有噶啦，喂冇理由咁大鑊噶喎！咪啱又搞完個雨傘運動，好醜醜到雨傘運動啦、啊，大哥係嘛？原来老共的计算就是教训下他的。哈点知原来 unexpected 的 result。我收的这个风向。后期先收的。哎掂喎。屌原来赚得喎屌唔单止收息喎屌今次。啊价位升几倍喎屌。他自己都是想着以为教训下玩下的。所以我为什么一路对于那班所谓本土派、勇武派的领袖，我是很有怀疑。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封收到的。这班人背后有人策划，而背后一定是共产党。我写包单给大家。你仲信这班人，尤其是你领袖，群众我不讲，群众很多是勾下勾下的，有很多是真的被他误导的，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和气氛是制造出来的，我们是要同情和理解的，我们是要拉拢的。OK， 领袖的班，我不敢讲全部。十區其九，俾人入曬，根本呢班係職業學生嚟，我俾你聽。OK， 你信我就信我，唔信我算。我幾個 message come from different angles 或者係 sources 話俾我聽，好鬼。我都唔想信嘅，我唔覺得人性係應該係咁邪惡同醜惡嘅。同埋學生哥仔啫，係咪？十零廿歲，一時衝動，一時衝動嘅意思係即係呢啲本土嘅理念係 resell 噶嘛？我都希望係咁，咁咧我哋仲有一嚿啊！屌，即係你係 spontaneous， 即係點講啊？好自然，因為個社會嘅結構，因為香港社會嘅問題而衍生呢一種嘅意識形態咧，我覺得呢個係容易夠嘅，因為你係會聽理性分析噶嘛，你係會從learning by doing 㗎嘛。而唔係原来我剛才讲个阴谋，我希望唔係真係。如果背后有人策划嘅话，你好难打低佢喎。就好似仇师大而家做呢咁嘢。你係真係好难打，因为佢係有 mission 㗎嘛，有任务在身㗎嘛，大哥。所以我不能够不话说在前头，就係我对呢啲人从来都 skeptical。你諗下老共在学联七八十年代他已经扣晒那些人了。学联是他的屌我说了很多次学联是他搞出来的。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的学生大学生的组织是能够包揽晒所有会员的，你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见过？西方国家又好，发展国家又好，仲系必然会员制嘅，个个都其实交下入咗做学生会会员，跟住做成为学联嘅成员嘅。只有共产党嘅组织先会搞到呢啲嘢。OK， 学你话斋，我都知道你想讲噶，系八九年俾我偷个鸡啫嘛，偷鸠咗个廿五年啫嘛，咁啊雨伞运动我一铺弯紧咗啦，大佬，你话几唔抵咧？ 不過我氹自己開心就唉送翻俾你，屌運都係你嗰啲嘢，其實我偷咗你25年嘅，屌運都係，係咪？所以我覺得對頭先阿 Anthony 提阿齋 Sir 呢單嘢背後去喐，無論小麗又好，或者係今次學生會啲人好，呢啲人你要打好多 discount 聽我講嘢，真噶。即是我不敢似老賣老，不過我就話，我覺得我太多的信息告訴我聽，這些人是不可靠、不可信，甚至乎是職業嚟 嘅， 職業嚟嘅。OK， 你明白啦。正如嗰陣時候我話幫馬草嚟參搞選舉嘢一樣嘅 job 嚟嘅，大哥，咁你咪當佢 job 咯，係咪？咁你又唔會咁認真嘅，大佬，你同佢講政治，你已經撲街啦，你係嘛？喂，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嘛，徐總啊，越講越多，今次終於校準時間了，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